沈总。 客气客气，别那么叫，快不习惯了，叫我沈西就好。 接下来一个环节，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？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，那就从高中说起吧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，第二集。下酒家为什么不叫下酒菜呢？下酒家不搭理他，他一向认为争吵这种事情十分无聊，他根本就没有和精神病患者争高下的时间。下酒家就撑着下巴听讲台上老师讲话。下酒菜，你初中在哪儿念的？下酒家还是不搭理。下酒菜， 忍住不搭理。 在下酒家心里，一切都有一二三四，最喜欢的小说，最喜欢的电视剧，最喜欢的老师，最喜欢的同学。现在最喜欢的同学不太好排，最讨厌的同学率先上榜，沈西。沈西见对方毫无反应，自己也觉得没啥意思，开始看墙上高二学生画的涂鸦。确认所有学生都在教室中后，于中善便开始讲述有关七天军训的事。夏九家初中时也军训过几天，不过这次却要到军营里边去。他拿出了本子，仔细记好了集合的时间和要带的东西。旁边的沈西百无聊赖，开始观察别的。于中善讲话十分简短，很快结束布置，让新生们各回各家。而此时走廊上便十分空旷，连最早进入教学楼的一班也还没有完事儿。 哎，铁头长得那么那啥，还是全国特级教师啊？ 是啊，人不可貌相啊。 哎，于中善可有名气了，在全国特级教师里也是数一数二的了。哦，我妈就是儿中的，她专门教高三，也认识于中善。 果然人不可貌相啊。 也不一定，我妈她说。 说什么？ 于中善本来是要带实验班的，是昨天临时被换到了咱们班。 他们是火箭班，仅次于实验班。 为什么？ 因为啊，和毕业学生吃饭时不知为啥在饭馆里跟人打起来了，他挺着个肚子张开手臂把学生护在身后，还叫你们先撤退，这我顶着。后来他一个打三个，把那仨打得直求饶，然后就被罚了不能带实验班。 半晌之后才有人发出了一句感慨， 也许真是老大，老大就是老大，喜欢文学又怎么样，爱林黛玉又怎么样，隐于学校又怎么样，谁敢招惹他立刻把人打得跪在地上叫爸爸。 军训开始第一天，练军姿。夏九家按教官说的，两脚分开60度，两腿挺直，手指并拢，紧紧贴在裤缝上边，挺胸收腹，两肩后张，脖子微扬，目视前方，好像一只小的猫哟。他练得认真，但是一贯的血糖低，站了半个小时，眼前竟然渐渐变黑。 不行，我不能晕倒在这儿，我能坚持得住，我得好好做完，没人晕倒，那我更不会晕倒了。盖章身体最差最弱，率先退出，倒数第一，不可以。 夏九家表面与世无争，实际十分要强，还傲，不拿第一会死星人，就算只是军训他也想拿第一。 可晕不晕这个东西实在并非意志可以决定的。夏九家死死地咬牙坚持着，坚持着，十来秒后却是失去了意识，扑通一声就栽了下去。九月的太阳依旧毒辣，他竟然被晒晕过去。夏九家是第二排第三名，在晕倒的时候直直地往下趴，正好就扑在了沈西的后背上，本能地拽了一把沈西的衣服。沈西一愣，一下抓住了他。 泡椒凤爪，泡椒凤爪，你没事吧？ 一晃之下，夏九家迷迷糊糊睁开了眼，可还是很难受。沈西回身，两手紧搂，抱着夏九家的后腰，觉得对方真是好瘦。夏九家则双膝发软，坠在人家怀里半晌之后，他用两手抓着沈西的肩膀，努力地往起站， T 恤也皱起来，露出细白的腰，上边还有一层薄薄的汗水。他动作这么大，教官自然也看见了。 第二排第三名到马路边休息一下，第一排第三名扶着同学到阴凉处。 沈西伸手环着夏九家的腰，握紧，用力扶着，架着，走到训练场的边上，把人放到路牙休息，自己也一屁股坐到旁边，伸开一双长腿，看多么大的热闹似的，看还在拔军姿的同学，还伸手挥挥，和几个哥们打招呼。夏九家没有做到完美，很生气，冷着眼神，脸色非常不好，闷闷的不讲话。再说他本来也不爱讲话。沈西伸手到裤袋里摸出一颗圆的糖果，放在掌心。 泡椒凤爪，你血糖低，吃个糖果会好很多。 夏九家抬眼看向沈西， 拿着，早上七班女生给的。 他都没有看清是谁，便被塞了几包零食。 谢了。 升血糖的诱惑很大，夏九家伸出那白的能看得到静脉的手接过来，两下拨开包装纸，将那糖果丢进嘴巴，立刻感觉一股甘甜充斥口腔。沈西的这颗糖好甜，是水果味。在阴凉处休息片刻，夏九家觉得好点了。 我要回去，这次我肯定能坚持得住。 啊，不是，泡椒凤爪，你回去干什么呀？ 你干嘛叫我泡椒凤爪？ 下酒菜嘛，我特爱吃泡椒凤爪。 沈西早就发现夏九家手白白嫩嫩，特别好看。 我叫夏九家，不叫下酒菜。 差不多嘛。 夏九家想显示的不在乎，可是却没有做到。 差很多，我是人类，不是吃的，更不是你特爱吃的。你别再喊这四个字了，真烦人。 因为急着归队，夏九家没有再跟他掰扯，起身回到班级，努力地站站站，拔拔拔，直到最后，感觉扳回一城，也算完成任务。下午六点，训练结束。夏九家回宿舍待了半个小时，认识几个同学，便又随着大家跑到食堂吃饭。众人还是排队，站在几张桌边，等到命令下来，才能落座起筷。伙食说不上好，但是也并不差，有些平时见不到的野菜，甚至还很好吃。饭后，休息到了八点，有人叫他们去洗澡。营长在台阶上大吼： 我们澡堂正在装修，供水系统有点问题。 没人敢问什么问题，等同学们打开龙头才都发现有点问题，原来竟是这种问题。喷头的水忽冷忽热，要么是冰水，要么是开水。冰水冰的能冷冻，开水开的能拔毛。 有人就问老大沈西， 沈哥，这怎么办？ 洗冰水澡还是洗开水澡，这是一个问题，愿意冷还是愿意烫啊？ 用盆洗呗，冰水来了就接半盆，开水来了再接半盆，蹲那儿洗，洗猫洗狗见过没有？一样。 沈西身材倒是傲人，才16岁，已经肩宽胸阔，腰细腿长，全身上下都散发着年轻的健康的力度，同时带着一点点少年感。他手在空气中滑，俨然一个领导。于是所有人只好光溜溜站着，按照沈西说的，冰水来了就接半盆，开水来了再接半盆，一直不切换就只好干等。一群小同学大眼瞪小眼，等待水的轮换期间，大家也没什么事情干，没有电脑也没有手机，只能东瞄西瞅。身材好的沈西自然是被众人夸了个遍，连小弟弟的长度都被盖章是全班第一了。可沈西却往夏九家的身边凑，喂，你好白啊，又好嫩啊。不是泡椒凤爪，是水晶皮冻。你说不要喊泡椒凤爪，那好，叫水晶皮冻。酱汁里有酱油，有醋，有糖，有辣椒。小皮冻，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？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，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啊？ 有，是有的。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。本集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